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点儿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由央华戏剧出品的话剧《情书》在北京举办分享活动，主演周涛、孙强以及剧作家万芳等人到场，分享了他们对人、对物、对家、对国、对社会发展变迁的记忆。这部话剧由周涛、孙强联袂主演，俄罗斯导演尤里·耶列明执导，是一部表现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人情感面貌的动人作品，将于8月16号到19号在保利剧院上演。由东方歌舞团创排的《我们的爱情故事》即将于本月28号到7月1号在保利剧院上演。这部作品以音乐剧的框架串联起古今中外数十首经典爱情歌曲，为观众讲述一个男女主人公以画结缘的爱情故事。本月28号到7月3号，旅居海外的华裔指挥家张贤将首次指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长征》的第4轮演出，为观众带来剧中风格鲜明、色彩浓郁的管弦乐和合唱段落。由歌唱家阎维文、王宏伟和王哲领衔的民族组歌唱阵容将率先亮相。根据毕飞宇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的话剧《男人还剩下什么》正在紧张排练，即将于7月4号到8号在龙福剧场首演。话剧版将时间从上世纪90年代初搬到了当下，女主角则是原著当中那对夫妻的女儿，带着原生家庭的伤痕，在寻求爱与温暖的路上伤痕累累。7月6号到8号，意大利圣卡罗剧院芭蕾舞团将携芭蕾童话《灰姑娘》首次登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这部普罗科菲耶夫作曲的经典名作将由舞团艺术总监朱塞佩·皮克内担任编舞，着力凸显作品的现实意义。中山公园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2018暑期艺术节将于7月5号拉开帷幕，持续到8月31号，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将上演76场精彩演出。本次艺术节秉承高水准低票价宗旨，今年的所有演出依然保持低票价，将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除了演出，本次艺术节还将带来十场名家讲堂，内容从音乐、戏曲到影视、舞蹈、摄影、绘画等诸多领域，邀请大师名家参与，包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电影导演田壮壮等，将会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讲座。北京曲剧院出品的《简氏夫人》今年9月将在北京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元末明初著名将领简八世与其妻子土叶公主的故事，歌颂民族融合和民族团结。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影片《小偷家族》昨天在电影节上放映，导演释之玉和与主演松冈莫优、程慧丽出现在现场。今年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小偷家族》获得了金棕榈大奖。据了解，影片有望近期在我国公映。中国控制先协会近日发布2017年度热播国产电影电视剧烟草镜头监测结果，电视剧《风筝》和电影《建军大业》因出现大量吸烟镜头，被颁发了2017年度脏烟灰缸奖。为了更好地推广控烟工作，此前国家广电总局曾出台文件，要求严格控制电影电视剧当中的吸烟镜头。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接下来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钟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继续受降雨天气气动的影响，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本市呢还是有雷阵雨，外出呢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光照条件比较好，气温上升快，最高气温预计是36摄氏度左右，高温天气卷土重来，请注意防暑降温。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是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多云见晴，偏北风一到二级，气温是26到30摄氏度。晨练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晨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亲身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绎江湖。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朱红。 嗯，在节目的一开始，先要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啊！今天晚上听我们奖品，不是听我们奖品了，听我们节目是有奖品的。 听你奖品也行。 对，听我们奖品是可以送节目的啊！本节目奖品是由话剧《捕鼠器》提供的演出票4张，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作品连演66年，经久不衰。英方导演指导，独家授权的中文版，7月5号到8号，北京保利剧院原汁原味的英伦呈现。那这个是送奖品，另外呢我们还会要招募大家一起去看剧。作为曾经著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等经典推理小说的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最著名的舞台剧《捕鼠器》已经于今年迎来了全球首演的66周年，它也是全球有史以来连演时间最长的舞台剧。那作为大陆唯一授权的中文版演出，这一次由英方导演丹尼斯·希尔维执导的话剧《捕鼠器》也力求为京城的观众们带来原汁原味的英伦享受。《捕鼠器》7月5号到8号将会登陆北京保利剧院。我们呢也会招募观众啊，带着大家一起，由主持人带着大家一起去看这个剧。 对， 那您怎么才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呢？就是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对，大家关注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876，然后在里面留言，您是想去直接想去看这个捕鼠器，还是说想跟我们主持人一块儿去啊？然后留下您的观剧心愿，还有您的联系方式，您就很有可能去看这部非常著名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这部很著名的一部推理话剧，叫做《捕鼠器》了。 没错，那其实，在上个周六的时候啊，高磊还带着大家一起去看了一部剧，叫《市场街最后一站》。 对，我去了。 对，你去了是吧？ 我也去了， 也带着孩子去了。 对，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这些小朋友们对于这部剧有什么样子的评价呢？ 大家好，我是一师附小3年级3班的王宇哲，我观看了话剧《市场街的最后一站》，我觉得这部话剧舞台道具设计是很新颖，能拆能合的公交车在舞台上滑来滑去，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尤其是最后许多鸟和蝴蝶在全场飞舞，特别美丽。 市场街最后一站主要讲的是一个叫小杰的男孩，从不会跟别人相处到能和大家一起玩耍。其中我最难忘的片段是小杰在梦里和奶奶帮助海盗船长打败了坏的海盗船长，他们搞笑的动作让我们捧腹大笑，团结一致的心让我们敬佩，奇特的游泳姿势让我们跃跃欲试，更有趣的是 坏的海盗船长的枪里的子弹竟飞得跟乌龟一样慢，实在是太好看了。我希望以后我还能看更多的儿童剧。 奶奶用智慧引导小杰，让他拥有一双发现美好的眼睛，让他用心去感受人之间的温暖，最终小杰也获得了他人的善意和温暖。他变得爱去破乱的街区看望那些穷人，因为那里抬头就可以看到青山和彩虹。 奶奶对小杰说的话令我感触深刻，例如天空为什么会下雨，一般人会讲一堆又一堆的知识，而奶奶却说那是大树喝的水，你没看到大树在用吸管喝水吗？小杰又问奶奶，盲人为什么看不见，他说许多人都是用眼去看的，而他们是用耳朵。奶奶用一句句温暖而又意义深刻的话启发了小杰。看完了儿童剧，我想到了我曾读过的那本《市场街最后一站》，感觉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我决定回家再仔仔细细地读一遍。 哎，这些孩子们非常的可爱啊！跟着高磊一起去看完了剧以后，发表了他们非常专业的这个观剧，叫什么戏剧评论啊？ 对，我觉得他们说的挺到位的， 嗯 啊，除了话语比较稚嫩以外，点评非常到位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不要忘记啊，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还会有带领着大家去观剧的机会。 对， 那今天的节目会给大家准备什么样子精彩的内容呢？ 哎，听爱情在唱歌。 哎呦，我天哪！我们的音乐家都快走了，然后马上来听一听我们今天晚上的精彩内容。 一段感情触动记忆里的流金岁月，一个故事连接数十首经典爱情歌曲，一份情怀献给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我们。中国东方歌舞团全新创作的音乐剧场《我们的爱情故事》即将登陆首都舞台，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一起开启音乐的爱情之旅。 有没有再见面？ 欢迎一下我们的爱情故事总导演周丽亚。周导你好。 大家好。 哎，欢迎周导。 欢迎我们的音乐总监洪斌，你好。 你好，大家好。 欢迎， 欢迎洪斌老师。 我们的爱情故事，哎， 这个你要干什么？ 哎，大帅，我跟你讲啊，刚我不唱《听爱情在唱歌》吗？就你想到你的爱情的时候，你会想到哪首歌？ 哦，哎，这个话题不错啊！你这样，我现在想到我的爱情。 你想的是哪一段？ 轰呼！ 哎，我跟你说，真的是每一个年代有自己的爱情故事。哎、 我不闹，我特别能想到的就是那首，就是杨宗纬的，就是说你变了，我没变，好像是。 你这是给现女友唱的吗？我听这歌名有点 就是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就是为了遇见你嘛，那里边挺好的啊。 哦，天哪，我以为你说岔了呢。 没说岔，咱们得让周老师和这个洪老师想。 对， 我得先问洪老师，作为一个音乐家，您 对 首先想到爱情，你会想到什么歌？ 太多了，因为爱情歌曲是应该说是给我们所有人留下记忆最深刻的，也是呢我们最有共鸣的歌曲。各种各样的滋味，有特别高兴的，特别喜悦的，也有非常忧伤的，甚至是非常非常苦闷的，是吧？这个很难受的这种歌曲，那么它都包括了。 对，那洪老师，您刚提到这个哀伤哈。为啥就是苦情歌好听呢？真的是不是好多好听的情歌都是苦的？ 而且会有一种情况，如果你失恋了，你听所有的歌都是在写自己。 对，对号入座。你刚才说好听哈，它是因为其实并不是说，它好听。其实很多高兴的歌也很美，旋律很美，但是因为呢，你那个时候。他可能对你这个你的触动并没有那么深，那反而很多苦情歌呢，他 跟你那个心里最深处的某一个点搭上了，所以哎，你这个共鸣啊就有了。另外呢，他也会你时常想起来，时常会想到这首歌啊，跟着一块唱，那跟你当时的情景，跟你的这个某一段这个 心境搭上了， 对， 就觉得好听了。 哎，问问周导吧。 啊，对。 周导， 这个我们的爱情故事，叫音乐剧场哈，选了多少首歌？有哪些是你要选的，是吧？ 我觉得在这里头，我们综合了很多面对观众不同年龄阶段的观众的一些歌曲，包括一些舞蹈啊那些。其实我们整个那个我们的爱情故事这个音乐剧场呢，其实我们是用了一段浪漫曲折的爱情故事，男女主角的爱情故事，做了很多原创的歌曲。当然呢，用这些原创歌曲呢，也穿起了非常多的世界各地的经典的爱情歌曲和关于爱情的舞蹈。 所以这里面有原创的歌，也有经典的歌曲啊，还有经典的音乐。 对， 所以这应该是以前很少见的一种方式，对不对？ 而且我跟你说，你刚才一直咱们在说它叫音乐剧场，各位听好了，它不是个音乐剧， 对， 也不要它是后面有一个剧场。这个音乐剧场和音乐剧有什么区别？ 它相对的就是说它有很多就是说有原创歌曲，有一些经典的本来有已有的一些经典的歌曲，然后做一些改编，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作为就是音乐剧场呢，可能我们更包容性更强一些，包括它里面的很多舞蹈性的东西也会强很多， 因为是中国东方歌舞团嘛，对吧？所以它不光是唱，还有舞蹈，对吗？ 对，你说到这个，就是这是我们东方歌舞团，中国东方歌舞团一个特点，因为我们中国东方歌舞团建团56年，对，建团56年，其实我们中国东方歌舞团演绎了非常非常多世界经典的，那个我们的歌曲和舞蹈， 对， 这是我们东方歌舞团的一个特色， 嗯， 所以就而且我们很多世界各地的，就是音乐和舞蹈都是非常纯粹的，因为我们每年我们团都会很多，就是文化交流的学者会到世界各地。和世界各地去交流和采风，所以包括我们刚才有说到我们的歌唱家，我们团的歌唱家，所以我们在这我们整个这个音乐剧场，我们的爱情故事里面，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所有的语种，很多语种，然后 是唱还是说呀？ 唱 这些， 对，唱。然后舞蹈了，比如说我们的歌手很多，他要一边跳一边唱。然后呢，我们很多舞蹈演员他也要一边跳一边唱。我们里边很有特色的几段哈，除了唱以外，就比如说 Flamingo。比如说我们有雨中曲的片段。雨中曲的片段，那我们就美式踢踏。然后比如说我们有闻香识女人的一步之遥的片段，里面就有阿根廷 Tango。对，所以他的每一段其实都是很纯粹的。 哎，我觉得这就是像音乐剧场这种表现形式，也真的就只有他们东方歌舞团敢做，要不然任何想要去做的话，都得上你们那去借人去，我觉得，对吧？因为能够就是把这些演员，他们会这么多其他民族的这些，包括国家地区的这些舞蹈和音乐艺术形式的话，是不容易的。 因为刚刚说到，比如说像比较特色，像我们的 Flamingo， 我们的那个编导他王子丁，他是连续5年就是对外交流的艺术家，所以他整个在西班牙有一次，他一次性就待了整整一年。其实我们他带回来的很多西班牙 Flamingo 的一些传统的舞蹈啊，那些就相对的非常的很传统。而且呢，就是我们所有舞蹈演员的鞋，就这次我们表演的鞋是全部从西班牙手工定制过来的。他们鞋上的每一个钉子都是手工制作的。而且就是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其实我们这次是现场的乐队伴奏，然后我们的演员所有现场演唱和那个舞蹈，其实他们的有最多的身上要背3个麦包，因为他们除了唱，然后他们的脚下边每个人脚下边会埋那个麦，因为他们现场打节奏，现场的 踢踏舞，就是那个踢踏舞的那种， 对，踢踏舞。因为我们踢踏舞的那个也是帕尔哈提哈，他也是我们东方歌舞团的踢踏王子。 最早一批的就是国内啊跳踢踏舞的，那么他开始是跳爱尔兰的踢踏舞，那么在这个里面他是美式踢踏啊。 这两种踢踏舞有什么区别吗？爱尔兰和美式？ 这个哈，就是美式的它更加自由一点点，它的上身，爱尔兰的呢，它上身会更加的直挺一些。 哦，我们经常会看到什么？ 所以你看到美式踢踏的时候，它会很相对非常自由， 很自如。 我感觉就是爱尔兰的，它那个劲儿是往上的，是往上提的。那美式呢，它是比较放松，是往下的这种感觉。 哦、 对，包括我们的声乐演员也是，他们都会要去挑战很多。我们里边有就是到时候洪老师会和我们的一个巴扬的演奏家吴琼。 什么？洪老师也要上场吗？ 洪老师要弹钢琴。 对呀、啊，对呀、 啊。巴扬 这里边最忙的就是我了。 还要指挥，还要弹钢琴。嗯、然后他那个巴扬的演奏家吴琼呢，他是要背着他的巴扬，穿着很高的高跟鞋，和我们的舞蹈演员一块儿去完成舞蹈动作和他的巴扬的演奏。 哦， 这个难度还是挺高的。 对他们要训练很长时间的。 因为它挺重的呢啊， 对对 对 对， 它那个巴扬还好，巴扬比较小哈。 对，它有各种型号的，但是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讲，她背着一个琴在那儿，她要拉也要演奏，然后还要完成她的动作，这是真是挺困难的。 她之前有跳过舞的经历吗？就是还是这一次第一次被您给逼出了这个。 然后我们团的，就是东方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和声乐演员和我们的器乐演员，他们都会接触很多舞蹈的，和他们都会很综合。 哦， 他们从进团的训练，他们就会很综合。 哦， 嗯， 就是所以你看， 挺有趣的。我觉得 东方歌舞团的人，我觉得真的是多才多艺。 对，因为东方歌舞团的确是最顶级的这个歌舞团体了啊，真的很顶尖。就看过东方歌舞团的演出。真的就是你这个水准你就下不来了，反正 哦，曾经沧海难为水了，是吧？ 对，因为咱们的演员的确是很出类拔萃啊，都是最最优秀的演员在这个团体里面。然后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挺难的，导演哈，周导，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是吗？ 对， 那里面他们是到各个国家去周游吗？ 对呀，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这个舞蹈形式、音乐 在里面？ 对 对对， 怎么连嘛？ 我觉得我应该埋个伏笔，让观众到剧场里头看。 怎么也想不通。 对，因为我们的里头其实男女主角了，他有一条线。我们的男主角是一个画家，就他扮演的是一个画家。扮演画家，他是要开一个画展，他的画展的主题就是爱情。然后女主角了，她是一个希望站在舞台上成为一个真正的舞台剧演员的有梦想的一个舞台剧的演员。对，所以说他们两个的无数次的擦身而过，他们两个有一段无数次擦身而过的爱情。 所以会有一些时间的概念， 就是他 演变在里头， 不是那种特别现实的爱情。 嗯， 我还说呢，你说到各个国家去，就是带你去旅行呗哈，咱们先到美国转一圈。英国转一圈， 你这个爱情太费钱，我跟你讲。 我们里面有一段就是他们两个在电影院哈，他们两个在电影院不约而同的进了电影院，然后呢，两个人坐在不同的地方，互相都不知道互相都在电影院里面，然后但是大家都会很感慨说，哎呀，我们就是我们总是看着看着电影，就是看着别人的爱情故事，想着自己的爱情故事，其实我们自己也是有这样的感受，像我们在电影院里头去坐着的时候，我们都说了，我们希望观众走进我们的剧场，走进剧场，他当他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他就觉得哦，这首歌的时候，他觉得说，或者这个电影的片段，他会觉得啊，我当初的初恋就是拉着我初恋的手看到了这部电影，听到这首歌，可能我跟我的妻子求婚的时候，可能就刚好看了这个电影。 因为每个人，就比如说像你，可能刚才问我哈，你可能喜欢某一首歌曲，然后结果你在这个演出当中听到了或者看到了这个歌，你马上就有一种特别满足的，哎呀，想 回到初恋的感觉， 哎呀，选中了这首歌，因为我们要选几十首，要在这中间，我们在选的时候是特别困难的， 对，怎么挑的 好，这个也好，那个也好，我们很为难，这个也不舍，那个也不愿意删，但是呢，又毕竟它这个篇幅时长有限，所以还是在选择的时候，就是要有取舍。那么最后选出来的都是非常经典的 啊。 那我们来听一首歌吧。 没有，那个我们听的要听到的，其实这里边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是洪老师原创的一些歌曲。 对对对 啊，比如说您曾都在哪些片段创作了哪些音乐？先给我们介绍一首，我看我这里有没有。我这里有什么雨、寻寻觅觅啊、雨啊，这是原创的吗？雨。 对对对，都是。 还有这个。 我们来先听哪首呢？ 我写了十几首歌吧，在这个里面，歌和音乐都有。那么有不同情绪的，不同场景，不同情绪，也有很多种形式啊，有抒情的，也有非常轻快的，也有就是比较摇滚的。 哪一首歌你创作起来的时候，当时费脑子费的最多的？ 费的最多，不是，这说老实话啊，都不太费，因为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创作哈是这样的，就是一旦这个灵感来了以后哈，是很快的，就是一气呵成，那么也是非常顺。我感觉就是当我创作完了以后，我回头再看这个歌曲哈，我就觉得哎呀，很多地方处理的特别合适。你要是让我就是怎么想，就是当时怎么想的，我会觉得哎，怎么会就是那么巧啊？就是说这个包括和声的安排，我都觉得就是 灵感来的时候， 灵感来了。 就是让我来做这个作业的时候，可能我还不一定能弄这么好。所以这个创作它就有这种 一种灵感。 哎，有这种乐趣在中间。 哎， 赶快把灵感 来 放一放，给大家 听一首。我觉得就听一首，先听一首雨吧。 好， 因为可能外面还现在正下着 雨 呢，我们就一起听一下。 行，寻寻 觅觅，听寻寻觅觅是吗？行，可以。 是这次新创作的。 好的， okay, 我们一起来听寻寻觅觅。 清晨，阳光穿过绿叶的间隙，奇迹在花枝上渐渐苏醒。寻寻觅觅，一份爱情会不会突然幸运就降临？这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我的心却跳个不停，很紧张，大声对自己讲，别害怕，不要慌，只差一步我就能站在舞台的中央，走进我梦寐以偿的快乐 影在他眼里， 马上就能够实现我所有梦想， 有特别的好消息， 活在当下才是最正确 的 道理，每一个角色我用尽全力，让生命的意义绽放，未知的心情准备好迎接全新的自己。是淅沥，下一秒遇见你，我会相信戏的主人公是我，是你。 好，刚才呢我们听的这段呢其实只是一个小样，是吧，洪老师？ 嗯，对对对对， 据说在宿舍录的， 在我们的宿舍里面录的。那然后我把它简单的稍稍的编了一点那个乐器在里面，这个是给他们排练用的。 然后周导，一个是男主角是舞蹈演员， 对，就是刚才大家听到的男主角的歌声。我们的男主角谢树豪，他是我们东方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 这是舞蹈演员唱出来的歌呀。 对 呀， 啊， 你说气人不？ 很多才多艺。然后于月月是这个女生，对吧？ 对，于月月是我们的女主角。 好的，那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中国东方歌舞团一个新创的音乐剧场，叫做《我们的爱情故事》。 对， 马上呢是广告时段了，广告之后呢，持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正在直播，我是朱红， 我是大帅， 咱们一会儿见。 一段感情触动记忆里的流金岁月，一个故事连接数十首经典爱情歌曲，一份情怀献给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我们。中国东方歌舞团全新创作的音乐剧场《我们的爱情故事》即将登陆首都舞台。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一起开启音乐的爱情之旅。 有没有再见面？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蜜语旅 游，密云黑龙潭国家四 A 级景区，景色秀丽，潭瀑雄伟壮观，是您郊游踏青理想去处。电话6102-502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精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0106-8685858-686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一段感情触动记忆里的流金岁月，一个故事连接数十首经典爱情歌曲，一份情怀献给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我们。中国东方歌舞团全新创作的音乐剧场《我们的爱情故事》即将登陆首都舞台。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一起开启音乐的爱情之旅。 有没有再见面？ 北京时间2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今天我们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听爱情在唱歌》，专访中国东方歌舞团的音乐剧场《我们的爱情故事》。 嗯，没错，今天晚上听节目的是有奖品的。本节目奖品是由话剧《捕鼠器》提供的演出票4张，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经典作品连演66年，经久不衰，英方导演指导，独家授权中文版，7月5号到8号，北京保利剧院原汁原味的英伦呈现。那马上把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再一次请出来，首先欢迎一下我们的爱情故事的总导演周丽亚，周导，欢迎您。 大家好。 欢迎音乐总监洪明老师，你好。 大家好。 刚才我们听到了洪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原创的非常好听的寻寻觅觅啊。 对。 很好听。 而且刚才他也说了，其实这个艺术创作这个东西灵感来了以后写完了，第二天早上回来看，哎，这是谁写的这么好、啊 哎、但的确是这样， 是不是？这太自恋 了。我一直觉得就是搞艺术的人应该是天赋占的更多一点、就是他很难说我学5年我就特别精进了、然后我学10年更精进了。 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手工活嘛，对吧？ 但是我有小编给我爆料说，洪老师虽然说创作起来很容易，但是听说洪老师经常会在所有人都离去之后在钢琴前思索，在无数个星光布满和大雨瓢泼的夜晚写了这些歌曲。您是喜欢就是 还是说这个有人就是就为了烘托您这个创作的不易？ 对对，你刚才说这个画面啊真的是经常有、因为我呢就是 我跟这个钢琴呐、这个有这个非常非常近的这个关系，就是那个，就你刚才说的这个画面是我特别享受的，不管是在创作也好，或者是就是在那儿随便的弹一些这个曲子，甚至是我就是坐在那个钢琴旁边，就是一种特别舒服的感觉。 哦， 对， 这就是人和人情合一的那种和谐感，那种感觉。 就当一个人很爱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就希望无时无刻不跟他待在一起啊。 对对，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很烦躁或者是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但是往那一坐，就好了。 哎，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比如说我们让孩子去学音乐啊，其实很多父母真的要放下功利心，比如说你一定要考多少级啊，一定以后要当什么这个家那个家，其实真的没有必要。我们让孩子去学音乐、学艺术啊、学画画啊、学任何，或者让他去运动、学篮球、踢足球，都是为了让他长大了以后，当他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从小就教会他如何去释放。就一个孩子的心理健康远比他这个有多聪明更重要。 是的，是的，是的。 你比如洪老师，我相信当他特别郁闷、有特别烦心事儿的时候，钢琴应该是他最好的一种发泄的途径， 对 吧？ 对 对， 它是我的一个表达，也是一个疏解。 对， 那么刚才你讲，就是说，凡是我听到的别人家长想培养孩子啊什么什么，我都是极力的鼓励他，让他不管有多少困难哈，一定要就是让他们有这样的机会。 对 那么他将来，就是这个他得到的这个好处啊，是一辈子的。 对，因为小时候可能没有几个孩子是特别特别愿意学的，对吧？ 对， 你比如周导，周导也是非常优秀的舞蹈演员啊， 我是舞蹈编导。 对， 舞蹈编导。 就是你在有这个情绪的时候， 你会， 对吧？你可能用你的肢体，对吧？ 你是编段舞。 没有，我刚才我听洪老师那个他的那种状态，我就特别羡慕。他就比如说我特别有感觉的时候，我写了一段音乐，然后我第二天来一听说，哇，真好。我经常是编了一个东西过来，然后啊自己还觉得还不错，第二天来看。编的呀，就我自己会说，谁编的呀？是我编的吗？我很羡慕他的那种 两种不同的状态， 自己比较苛刻。 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在享受着生活的美， 对 吧？对， 其实应该说是周导这一部作品叫《我们的爱情故事》，是你第一次担任总导演做的第一个作品是吗？我看到有资料写到， 是这样的，是其实我在之前呢做舞剧做的比较多一些，我是作为舞剧的总导演，有做了三部，有三部作品还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桑兰往事》《杜甫》和《花木兰》。说到这个呢，其实是第一次以总导演的身份来这样跨界。 跨界， 因为之前是舞剧编导。 所以 也得了很多 舞剧的编导，对，所以这也是第一次跨界来完成一个音乐的剧，音乐剧场。 其实这个音乐剧场就是可以探讨一下，它其实不是在中国或者说在世界范围，它不是一个特别确切的概念。比如说舞剧、歌剧啊，然后 音乐剧 啊，这都是公认的已经有很多年历史的一个确切的概念。但就像舞蹈剧场一样，就是舞蹈剧场也是近几年在国内也兴起了。对， 我之前做了一个舞蹈剧场。 对，就是你说舞蹈剧场，对于音乐剧场， 这也是周导推出来的。 对，它其实是一种概念哈， 它是一个概念性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之前也做过，是中国舞蹈家协会的培训计划，就是培养青年人才的。 对。 然后我做了一个舞蹈剧场。然后做的是以一个雷雨为题材的。所谓的舞蹈剧场和音乐剧场呢，这是我自己感受到的什么？音乐剧场它是以音乐为主的，包容了很多其他的艺术门类。 对， 比如说我做舞蹈剧场的时候，我是以舞蹈为主的，我里面包含了话剧、戏曲，它包含了很多门类。 对， 所以可能音乐剧场这个概念呢，它的包容性会更强一些。 对，所以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音乐剧场《我们的爱情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原创的歌曲，然后还有世界经典的歌曲、音乐，还有来自于这个各个国家的各种语言的歌曲和各个国家的舞蹈。 对 啊，对。 哎， 所以呢，在这次这个音乐剧场的演出当中啊，叫《我们的爱情故事》，它的主角我有注意到，就是男主角他的职业身份是一个画家。为什么是个画家？有和编剧这个沟通过吗？ 是我们故事情节他需要的，而且其实画家他也是属于那种属于艺术很浪漫 浪漫 的，对， 就画家真的是，就是我记得那会儿我们有同学找了一个画家男朋友，我忽然想起来的啊，就属于那种挺天马行空的。 那他画家男朋友有没有过，我们这里头有一段是到他们最后两个人相见的时候，那个男主角送了女主角一幅画， 就是画他， 女主角很惊讶的说画的是我，男主角转过头，他说我的画你全是你。当女主角转过去的时候看，其实那个男主角画了很多幅跟他擦肩而过的画。 天哪， 对对， 我得问一下，因为时代太久远了，我得问一下，他有没有给你画一幅？这交一个画家男朋友，这福利就是给你画一幅画。 对对，不光画幅画，画家是特别善于发现美的，尤其善于发现构图美。哎，但是我又要说一点了，我说我一直啊有一个传言说，这个剧中的男主角啊是以洪兵老师为原型的。 哦，是吗？ 对对对， 你看小编又给我透露说洪兵老师、啊、 你们这小编是哪来的？这到底是真的吗？ 他说是这样、啊、 我也得找小编。 说这个洪兵老师很可爱，他聊得热烈的时候他会在白板上画画。 对 啊，而且呢还会跳踢踏舞。 对， 您还会跳踢踏舞啊？ 啊，没有没有，画画呢的确是因为我从小哈，我在学音乐之前，我就开始学画画。也是曾经就是在去美术学院和音乐学院中间有这个有纠结很长时间。因为我原来这个读音乐学院的隔壁隔一条街就是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然后我在沈阳音乐学院。那么在我是去美术学院去玩，然后那儿的那个这个老师呢很喜欢我，很喜欢，就是希望我去美术学院。但是那儿的学生呢就跟我说，哎呀别画画了，你看这一地纸就是画油画吧，擦就说的太脏，就是学音乐多好啊，是吧？那哎呦每天这羡慕的不行。后来因为我家在音乐学院，还是选择了学音乐。 所以心里还是有一个未完成的画家的梦，是吧？ 但是对，以后我有时间我就继续吧。 人家说呢，就是洪老师啊，就经常跟人聊着聊着剧的时候，一看去看剧的时候，看到这幅名画，说哦，这幅我画过。 我以前临摹很多， 临摹很多。 这样，大帅，我觉得说着说着，大家该那个懵了，说这个洪兵老师到底是不是写歌的？我觉得咱们再来听一首吧， 一起听一首。 对， 洪兵老师，您说吧。 啊，推荐哪首？你这还有什么？ 我这有冬和春夏以及雨，你觉得？ 听一部分，听一部分那个雨吧， 听一部分雨是吧？ 就是啊，这前面一部分。 对对对， 这个是那个女主角， 先介绍一下 女主角，她比较忧郁的时候，对，她比较失落。 她去应聘舞台剧的演员，失败了。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听着这段旋律的时候，洪兵老师有一些特别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吧？ 对，这个是，那么这个女主角她在遇到失败的时候，她比较就是比较没有头绪啊，在那儿比较忧伤的时候唱的这一段歌啊。她已经到了， 对，已经开始唱了，我们大家一起先听一下。 可是，这一切离我这样。 笑我多没出息，这样的自己。 这一段呢，就是，众人在看到这样一个女孩啊，在鼓励她，是吧？在看到那个女孩啊，她很忧伤啊，在给她一些鼓励。 嗯，非常好听。 属于我的窗口却没人点亮，我知道一颗心，一颗心在坚强，独自面对孤单还是会受伤。 哎，你知道吗，朱红，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做上这个节目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每当听到一些作品的时候，我可以听到作者亲自去给他解读这个作品，他的创作的时候，包括其实我相信刚才就是听到那个女生在就是在忧郁的时候她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这样，伤心的时候可能内心还有一些声音在跟你说加油啊，你不能放弃啊，等等， 对对对， 可能这些创作灵感就出现在了您的音乐作品当中，然后呢让大家带给大家这么好听的一幅作品。跟大家说一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专访音乐剧场我们的爱情故事的两位主创，一位是我们的周丽亚导演和音乐总监洪冰老师。 对， 刚才听到的就是洪老师的一幅作品啊，这就是一个作品啊，叫做雨。 对，这个剧当中的一首歌。 嗯，一首歌曲啊，叫雨。 哎，我们这个音乐剧场什么时候演出，在哪演出？ 对对对对。 是6月28、29、30和7月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 好， 哦， 连演4天啊。 对， 哎，其实这个作品，这个音乐剧场演的叫爱情的故事。咱们聊聊爱情呗。我觉得这个听艺术家聊一聊爱情。然后洪老师啊，您在您的心目当中，或者您身边有没有经历过让你特别触动你的这个爱情故事？ 你这个第一呢，是要不然就挖洪老师隐私，要不然让洪老师说他身边朋友的隐私。你看，你就不能换个说法吗？ 哦，您是换一个。 对对对，这个在音乐剧场的爱情故事里 面。没有没有，你说一说。 对对， 比较感动您的音乐爱情故事。 就是我们把一个剧场或一个作品定位为我们的爱情故事的时候，肯定有很多。您做音乐总监，肯定有很多您关于爱情的理解在里面。 对，其实爱情呢，这个词哈，其实我们大家经常说，但是真正去感受，可能是就是在我们这一生，这时间是最长的，是吧？感受这一点。那么平常在工作当中，因为你换工作或者是什么什么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种感受，但是爱情这个可能是陪伴你一生当中最长的一段时间，也是最长的一种。这种感受 感 深的。 但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人听完洪军老师说这段话会很羡慕吧。 就是 爱情可以陪伴你一生。 你看，这就是洪老师的人家的爱情。 对，所以您对爱情的理解是什么呢？ 我觉得哈，爱情它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把你生活当中的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其实它都融在这个，都包容在这个爱情当中，就是把它浓缩在这个爱情里面。那么他在爱情里头，他也有轰轰烈烈，但是也有非常 平平淡淡， 是吧？这样大起大落都有。 对， 好，我们听听周导吧。 对， 周导， 你在编这个爱情故事啊，用音乐、用舞蹈去体会、体验它的时候，让我们观众想让他们体会到的是什么呢？ 其实从作品本身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在这里头选择了很多不同阶段的关于爱情的歌曲。有歌剧片段的，也有电影片段的。就像我们剧中所说到一句一样的，包括我们发朋友圈，我们也会这样说，就我们希望带着你的爱， 你的爱情故事来看我们的爱情故事。 嗯， 我们希望从中间，就是观众坐在剧场的时候，他能通过一些段落想到自己的爱情。 嗯， 我觉得这是艺术最能够带给观众最美好的时刻。 嗯， 就是它是一种折射。 嗯， 而不是只给。 嗯， 啊， 就是当你感觉现在目前是在一种无论说是单身狗也好啊，对吧哈，或者说你 正在幸福甜蜜， 正在剩幸福甜蜜，或者说正在落寞寂寞与孤独相伴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状态当中，其实如果有艺术作品可以让你片刻忘记你现在的世界，然后回到你认为最美的那段时间， 对 啊，我是觉得这是啊，这就是我们伟大的艺术家们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色彩。 而且好像周导在他的作品当中无数次的强调了时间这个概念，好像你在整个的这个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中也是运用了时间的概念，好像你是觉得爱情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感受和感悟吗？还是怎样？ 对，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会在不同的时候感受到的爱情都会不一样。所以说他每一个时刻触动到你心里的那个点，它也会不一样。 嗯， 所以所以说你会在不同的时候感受到它。 嗯， 就像刚才你说的一样的，我觉得包括观众也是这样的，包括我们自己创作也是这样的。其实这个社会有些时候很繁杂，但是你真的是在排练厅去面对一个作品的时候，去安安静静去创作的时候，然后把它放到舞台上，去面对观众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在谈恋爱。 嗯， 我们在和我们的作品谈恋爱。 嗯， 我经常会在我的作品里头流泪，然后欢笑和演员一块儿，然后他们流泪我也会流泪。我记得那天排到最后的时候，因为我们这次有修改版嘛，比去年的排到最后他们两个相见的时候，我自己哭得像个泪人一样的，因为我感受到了。所以我就那一刻很幸福。 对， 虽然平时的创作很苦恼，但是那一刻很幸福。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作品里面，就我的理解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体会的应该是爱情最美的部分。对吧？因为其实我如果说单从爱情这两个字眼来看，它应该是比较单纯的才叫爱情。然后再往后发展可能到了家庭，对吧？子女哈，亲情，它就会带来一系列很多各种各样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规避的一些烦恼也好，或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难题也好。所以片刻让自己只存在于爱情里 啊， 多美啊，是不是？ 对，说洪老师当据说也是在剧场演出的时候，就是经常会听着他们演唱自己的作品啊，然后这个静心的聆听是吧？也会就像刚才周老师说的，你会热泪盈眶是吧？ 对，但是我呢是这样，就是说我自己写的歌啊，我会听很多遍，听很多遍。一个是呢，就是说像刚才说的哈，我是觉得好的地方，我觉得很美哈。那么就是在。如果有中间有不好的地方，我是很纠结，也老是觉得想什么办法，就是尽量把它弥补上，把这个漏洞啊，就是所以这个也是有点这个算是什么呢？这个有点 职业病， 对，完美主义， 完美主义。那您像这一次，因为我们说到这一次作品当中有很多的经典的歌曲，这些您要进行改编啊，这个过程也是会很难的。 对，这个改编是量比较大的，而且呢是也比较有挑战的。像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像这个卡门哈，歌剧卡门当中哈，就是有一段哈巴尼拉啦哩哒啦哒哩哒啦，这一段呢，我们在后面就是把它运用到一种这个重金属的一种演奏方法啊，这个是这个反差挺大的。 对， 还有比如说像这个歌剧魅影，那歌剧魅影我是把两个最主要的唱段把它揉到一起，另外呢还融入了小提琴演奏，在中间有一段非常美的小提琴，这个是这个郭荣来演唱的。那么在这次我们排练这个音乐剧场呢，我们有很多像我们团的主演啊，像郭荣、崔金浩，他们在这个里面他们也是甘当绿叶，然后来培养新人，他们尽量给新人来提供机会，他们就是在这里面就串个场。 哦， 这么大咖都给这些年轻的演员来串场给他们做陪衬、嗯、那其实再说一说咱们这个剧其他方面，比如说舞台美术设计，我们的服装有没有特别给大家介绍的啊？ 我们在舞台设计呢是我们非常优秀的舞台设计师张武老师，嗯，所以他整个因为我们是画吧，嗯，整个舞台是用纸来作为概念的，嗯，所以所有舞台上的东西都用纸来作为一个动机来生发的， 嗯，哎，我特别好奇的就是，我当时在看到这个介绍的时候，我想他既然是个画家，你们会在舞台上呈现出很多幅画来吗？这些画谁做的呢？谁画的呢？ 有一些画的元素，但不会说是那个、 真正的画， 有真正的画，嗯，对，出自我们的舞美设计， 哦， 他是幕后操手。 我以为洪明老师你不画两幅， 我一定要画。 舞美设计师没有让洪明老师， 哎， 就是嘛， 我觉得 活干的够多的了。 我对你说太对了，这里我刚才说最忙的就是我，我要在乐池里边指挥， 要弹钢琴， 乐池里边连指挥带弹琴， 现场演 啊，然后我还有一个麦，有一 Q 麦，我要提醒大家有这个那个的，我还要跑到台上去换上衣服，换上这个燕尾服，然后去弹钢琴。刚才他讲的，我跟那个巴扬演奏家，我们两个有一段 表演， 加上一段这个很多舞蹈演员，我们有一个 Tango， 就是一步之遥和自由 Tango， 也是两个曲子把它混到一起的， 就是这么忙。画人画画，画画需要静心，好吗？对吧？ 我是想、 啊、有机会的哈。 哎，我是想就是把它作为一个点，就这幅画是洪兵 老师 画的，对不 对？ 对 对。所以我们在剧里头有一段，就是你说男主角开了一个画展，画展的主题是爱情，然后突然有一个路人甲乙丙丁，我们的演员就跳出来说：“爱情，爱情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主人就讨论起来了，说：“爱情还有样子。”嗯，大家才有些时候，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在生活中忽略掉有些东西了。我们这爱情，爱情是什么？对于每个人的意味着什么？ 对，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是希望观众走出剧场以后，他会对自己问一下，爱情是什么？ 对，其实现在不是流行嘛？这个社会上有一种人叫爱无能嘛？嗯，就是说，可能他们现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已经失去了爱人的能力，对吧？他们可能年轻的时候爱过，对吧？然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选择。这个少受伤害，选择不爱啊，现在还有这样一个词，所以其实身边拥有爱情，拥有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对， 对吧？然后不要放弃对爱的追求，不要放弃对爱的梦想。 那您可以再去走进走进音乐剧场看一看我们的爱情故事。 对， 我们的演出时间是在 6月28、29、30和7月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 好的，感谢哲丽亚导演还有音乐总监洪明老师，谢 谢 两位， 谢谢。 好了，今天的演艺巡演会呢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愿大家都可以收获到自己的爱情，享受爱情的甜蜜。我是朱红。 哎，我是大帅，您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曲子呢就是洪明老师的夏秋。 接下来是听听他耳朵，明天见。 爱情难道在放假？多少次擦肩而过啊？如果命运真的有安排，会不会下一个路口就遇见他？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